新唐美小电台 Capital 高我不想起病毒，现在有五要报告干要新闻。我国无共报告，印度尼西亚禁止棕榈油出口，不然可能对本地食用油的整体供应带来显著的冲击。但是物料将会对食用油的价格带来上重压力。当局说，除了印尼，我国也为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进口食用油和棕榈油。进口商和零售商目前的食用油库存充足，会使满足国内的需求。进口商也可以为其他源头进口食用油。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公积金会员的每个月利息有所增加，也有更多会员选择退换领取利息。中央公积金局公布的趋势报告显示，譬如说年满65岁而且符合资格领取利息的会员，都加入公积金终身利息标准计划，因为中位数利息在过去三年增长了 25%。三地推换领取利息的会员比例也上升到54%。本地官兵单日性比例回升到4000起以上，报4733起。另外，各有4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258起病例由境外输入，几乎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0.8%。本地累计病例达到1,208,917起，其中1,344人死亡。这日起，新加坡超级足球联赛赛场将解除客用量的限制，但是观众必须已经完成官兵疫苗接种才会当入场。在赛场上也将温准设备食物和饮料。主办方会在入口处通过合力追踪应用程序，检查观众接种疫苗的记录。边境管控放宽，带动本地医疗旅游业回暖。受访的私人医疗机构表示，过去8个星期，医疗旅客陆续回流，增幅高达20%。我国总理李显龙将协办马来西亚留学州最高荣誉的纳杜苏里巴多卡一级勋章。总理夫人何晶即会获授纳杜苏里一级勋章，并且将成为协方这一项殊荣的头一位新加坡人。总理公署发表文告讲，在留学苏丹伊布拉欣的邀请下，总理和叶夫人今仔日5月6日前往马国留学大皇宫出席授勋典礼。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过去两年死于官兵的人数比官方统计低出200倍。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全球有540多万人死于官兵。不过，世卫估计，上一时期直接和间接死于官兵的实际总人数，可能介于1,330万到1,660万之间。单亮新闻报告完啦。